现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第四节黄喜踩场，咁而家咧就十一点啦，十一点咧就大家就开始 除衫啦， 系啊，啲嘢嚟噶啦，嘢嚟噶啦。喂，你咧就以我理解，你其实唔系讲政治噶嘛？ 嗯，我都唔系政治人物， 你都唔系政治人物啦。咁但系就政治打到埋身啦，系嘛？你觉得而家呢一次你系咪遭遇到一个政治迫害咧？ 唔系，我只系我谂我系系想做呢样嘢嗰个人检取嘅一件道具咯，攞咗呢件道具， 其实是一个副产品嚟嘅，系一个副作用嚟嘅，即系你唔系，亦都唔系话啊，你唔系企条街道咁啊，只不过话讲两句。 因为就算冇警方信息都好啦，即系港台喺花仲可唔可以占用 TVB 嘅时间去播出？同头条新闻啊，太后啊，阿小豪子佢哋系咪可以继续用呢种咁嘅程度嘅讽刺方法去做？我谂警方信息只系一个催化的作用， 但是 anyway 即係經歷過一個咁嘅經驗咧，你會唔會譬如話而家對香港現狀啊，對譬如咩三十即係立法會選舉啊，咩基本法啊，多咗一啲即係留意，甚至會自己一啲 有，因為我啱尋日收到一個短信，我睇翻嗰個對話記錄咧，我哋知最後一次即係尋日嗰個佢 incoming 嗰個 message。在之前呢，最後一次我哋喺 WhatsApp 嘅聯絡呢係2018年4月14號。跟住事隔兩年幾，突然間收到個 message， 佢第一句就問我，你今年去唔去馬 哦，okay， 我要死。 哇，呢個係重大信息，重大信息。 真係毛管動㗎。 邊一區。 我毛管動㗎。邊一區。 好驚㗎。 功能組別。 唔係，大家利是。跟住我咪聽到你咁樣問。我就梗係問你做乜咁樣問啊咁樣咯，跟住落嚟嘅對話咧，即係都係圍繞住即係佢喺旁邊嘅觀察啦，即係覺得我咁近期好似形勢大好喎、啊，咦我心諗我啱先俾人飛歐咗，仲形勢大好，咦點解我嘅不幸喺你眼中係一件幸事咧咁樣？我覺得大家啲心地真係好古怪，跟住然後話你去一定勝算好高喎、啊，咦？同叫人哋去辦報，我都係投出一錢喎，你個祝福，咁我覺得，咦？ 唔係，咁老實講，我都有少少開始有少少認同呢個睇法嘅。 好啦，咁啊，時間到啦，我哋下一節再見啦，拜拜。黐線，咁啊，我諗，即係頭先你話嗰個有冇啲即係壓力咁樣，我覺得反而係呢一個好耐冇聯絡嘅朋友，佢呢個咁嘅問候同查詢咧，反而真係令我覺得，咦？呢、这、一個人都抱住呢個態度，咁嗰啲真係喺個漩渦當中，甚至乎即係要好努力捍衞住自己既有嘅嗰啲權力嗰啲人，會唔會抱住同一樣嘅態度，以為我會去瓜分或者係即係？ 嗱，我覺得嗰個朋友咧，佢都係神所託嘅啫，因為而家咧，譬如有啲人就好驚嘅。即係舉例戒票啦，咁、以你一個譬如咁高知名度嘅，你唔好掛你贏唔贏啦、你一出嚟佢哋已經即係小金隻咁冇可能。 咁㗎？ 係啊。嗱，呢個證明你啊， 會俾人滅口㗎，寫搶我，好驚喎！ 嗱，呢個證明咧，其實你都未足夠留意呢個政治嘅 轉啊！好驚喎，唔好啦。 唔係，咁講翻即係譬如話啲好實質嘅政治問題啦。嗱，譬如話，喂，今晚呢、這個盛傳啦，745啊，就跟住就呢、這個國家安全法可以唔使經立法會就可以引用呢、這個基本法第 十八條 附件三 啊，附件三， 你都答到啦，即係開始。喂，呢啲新聞會唔會觸動到你咧？即係會令到你咦？ 我哋經歷咗咁多呢啲即係預先。即係莫為咩不義咩不義言語咁啊！呢個又唔係唔知咩？即係同埋即係睇到即係台灣都長年累月被民工武嚇咁樣咧，咁嘅預警咁樣。即係我覺得，如果真係要發生嘅，佢已經發生咗，而冇任何即係 呢個亦都係我今晚嘅態度咯。即係你唔會見到哇！我今晚 panic 啊！哇！一打曬，喂，發生咩事啊？我見因為即係有啲朋友打電話嚟，喂，23條你。 咁話俾你聽，要嚟咪嚟咯。 係啊， 你早嚟咁就大家就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嘢啦，係咪就好過大家喺度磨，大家喺度日日喺度即係唔知點好咁樣。 嗯，即係同埋以佢哋咁有魄力嘅一個政治組織，嗯，即係佢有魄力嘅一個權力中心， 嗯， 即係冇嘢係需要等噶嘛， 嗯， 即係如果真係要做已經做咗， 要做就做咗啦。 咁，啊，所以嗰啲之前嗰啲不為咩而喻嗰啲咁嘅嘢咧，咁我覺得嗰個都純粹我哋 嗰句説話應該係莫為言之不語， 係莫為言之不語。咁，啊，然後咁純粹係即係我哋招呼下啲版面嘅啫，等有嘢寫一下咁樣。你知啦，而家嗰啲乜乜報、乜乜報，五分鐘冇嘢 update 好就好悶嘅啦。 咁假如 let's say 咁啦，假如有聽人同你講喂，黃毅冇再讲嘢咯， 咁我咪做嘢咯。咁你讲咪做咯。 如果你再讲就乜乜乜咁啦。咁你会唔会？ 如果真系有咁嘅恐吓嘅，咁我就好担心啦。咁究竟我报唔报警好咧？ 咁一定系冇报，即系报警做咩？喂，呢，這个荃湾嗰个即系 X 少女 ，X 少女咁啊，嗯，你而家系被通缉，佢而家系被通缉嘅。 系啊。 咁你所有嘅人，如果佢嘢只有都谂个问题，就系佢一讲嘅时候就系，是，成為了一個被告咯， 同埋高翔遠影到那個男人很奇怪地畫出氣槍，那個彬彬都不在香港啦。 係啊， 嚇咁咯。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話叫我喂唔好再講嘢啦，咁我好啊。咁你咪每個月俾翻兩三皮嘢我先，即係反勒索佢。我唔講都得，咁你係咪照顧翻我啲燈油火蠟？ 你講好輕鬆嘅，但係呢個好好現實問題嚟噶嘛，即係你跟住嚟噶嘛。我哋譬如呢啲咁樣，仲講唔講到？ 你咪逐個問咯，嗱，你可唔可以俾翻兩皮嘢佢？我就唔使多，我28000啫，咁樣同埋條大數25000一個月。嗱，你20000佢咧，我哋就召開呢個燈油火蠟，但我哋就 roll 機，但係唔 online，roll 機但係唔 online， 我哋照滿足自己有翻工，因為同老婆交代噶嘛。 係啊， 我有翻工。 喂，咁認真啲講咧，就香港係咪一個值得你留戀嘅地方？ 唔係，因為已經變得非常唔安全啦。我冇細路都話打即執個包袱就可以走啫。咁有細路嘅人點咧？ 我成日舉個 細路點咧？ 你有兩個僆仔喺度，12、13歲，你同老婆都揾一份相當之唔錯嘅工， 係 你有兩個有雙親長期病患， 係 你走定唔走？ 走，擺低兩個長期病患嘅雙親，成為政府嘅 burden， 跟住就細嗰啲仔咪一齊走咯。 嗯， 跟住，然後因為嗰兩個長期病患雙親，好有機會係腦退化噶嘛，佢，都認唔到你啦嚇。咁呢個好實際嘅嘢嚟嘅，你探佢， 你反而又叫化， 你探佢，佢又唔知道你探佢，反而係間護老院嘅人知道你去探佢嘅啫嘛。咁探唔探都係咁噶啦，你只要維持住佢每個月嗰個月費，即係呢個收到月費，然後加多嗰啲月費，咁佢咪可以得到照顧咯。你又冇有不孝，然後你要因為。你佢哋喺度 count down 緊，你啲細路就仲有排 count down， 咁你 唔係啊？我唔知係 count down， 我驚啊，大佬！佢一出街，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啊！ 唔使出街噶，可以上門嘅而家， 即 係啲催淚彈可以入屋噶嘛。 係啊， 所以咧嗱，只要五樓以下嗰啲單位咧，其實我覺得應該劈界一半嘅，因為咧你會受到催淚彈嘅直接攻擊。咁所以咧，越高層嘅就應該越好啲嘅。咁所以如果真係要認真考慮，亦都好現實地去考慮嘅話咧，就一定係放低啲老人家。要帶細路走，呢個係我對有呢個狀況嘅人嘅建議啦。 咁你講到咁樣咧，但係譬如話對香港個前途仲有冇希望 咧？唔會啦，你見到美國對台灣嗰個扶植係咁不遺餘力嘅時候，香港仲有啲咩價值咧？啊，香港喺嗰盤棋裏邊，講鄉下話添，講香港喺盤棋裏邊能夠發揮嘅作用已經少之又少啦。 嗯， 既然冇價值嘅時候，人哋就唔會投資噶啦。 嗯， 既然唔會再投資落嚟嘅話，咁我哋何來會有未來咧？ 其實今晚都開始睇到噶啦，就啲匯價開始跌啦。 哦， 港幣嗰個匯價。 哎呀， 啊，咁就都係一個政治上嘅反應嚟咯。 都唔係嘅，所謂政治其實好現實噶嘛，即係你有利可圖嘅，咁，我咪 唔係大家仲喺度可以揾錢嘅， 唔係而家係撐住喺佢出貨之前，仲會頂住先嘅，佢出曬啲貨之後，咁就唔頂咯，冇人頂咯，咁住然後咪大家睇到即係港紙嘅真實價，真實價錢 啦，或者可能講如果就話哦，原來我哋入邊根本冇美金嘅。原來全部人民幣嚟嘅， 哦，咁咪將個掛鈎由美金變成人民幣咯， 係咯，係咯， 即係又係，不過就七個一港紙對一蚊人民幣 咯，係 OK， 咁大家都知道到期時有啲咩反應啦 ，OK， 咁 anyway 就似乎聽你講，你都好灰喎。 唔係灰，我好現實啫。我唔想抱住太大嘅幻想啫，因為我哋唔可以活喺幻想裏邊啫嘛。我哋今日會身處呢個局面，正正因為我哋二十年前我仲細個嘅時候，我冇努力咯。嚇，呢個我種翻嚟嘅果，我而家咪受緊咯。同樣地，即係今天大家奮力進取去爭取嘅時候，二十年後你一定會得到一個相應。 即係今日去衝去付出嘅年輕人，佢哋嘅下一代就會接收佢哋今日衝嘅成果。 係啦，啊，而我哋細個嘅時候，我哋嘅上一代或者我哋比我哋大少少嘅嗰一代，佢哋努力翻嚟就咪今而家我哋享受緊咯。咁，所以 咁其實我哋最著數咯。我哋呢代人最著數。 我覺得最著數嘅係乜嘢咧？就係我哋可以睇到香港嘅陨落。香港的爬升或者香港的绽放，我们经历不到的，那时候说的是一百四几年这样。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传奇的没落，其实都是一个福分来的。因为你看到就是由它怎样摧残，然后怎样一点一滴这样。 就是好像个烟花这样。 是啦是啦，慢慢这样。 就是 就是你怎样都是，你看到香熄那一下或者蜡烛熄那一下，其实是一刹那的。而你能够有那个耐性，有那个福分，有那个时间看到的话，是一种福分来的。 那我们就要善用现在我们有的时间啦。即係我哋仲有可以嘢做嘅話，我哋就 記住唔好干犯任何可以即時被拘捕嘅罪行，保持住一個可以自由活動嘅人生自由，去做一啲對未來、對你嘅下一代有益、有貢獻嘅事咯。 但係嗰條線唔係你定噶嘛？ 即係我哋每個人都，我哋每個人都係畫一條線嘅。你每個人都係，所以條線打橫望我去嘅時候咧，個人條線唔一樣，但係都要畫一條咁嘅線嘅啦，冇辦法。以前就可以眯埋眼，我就揾錢享受，但係今時今日唔得啦。 咁如果譬如話，如果當年咧，你用呢個黃呢個名喺中國度咧，即係大紅大紫咧， 有冇講？ 你唔係我即係假設性， 假設啦， 假設啊。你今日會唔會講呢番説話？ 唔會，因為我咧仲未將我嗰啲人民幣存款咧轉翻做美金，所以我一定會八月一號咧就會咁嗰啲啊，嗰啲不能少啊嗰啲嚟嘅，一定會係咁嘅。因為你一日嗰啲人民幣未變成美金嘅話咧，我都係會好怪嘅。 係啊，即係簡單嚟講就係、是、話，大家唔好對呢啲藝人咁 hard， 咁即係佢係因為嗰個經濟條件先，即係經濟原因先做呢樣嘢。 走唔切啫啲人民幣， 係走唔切，其實心裏邊想走，佢心裏邊 其實人都想走。 大部分其實個心裏邊都好似黃喜咁樣㗎。 係㗎，我覺得佢哋都係一般香港人嚟㗎，佢哋而家都係即係喺度委屈緊㗎。係 啊，啊，只不過就話即係啲人走唔切。 係啊，走一次佢就唔係咁。 走一次 咧，哎呀死啦！咁我講咗，咁但係人對佢咪？会一定系双开咯。哎呀，其实唔系噶，佢哋真系好中意你噶。 嗱，今日咧就好多谢阿黄喜啊，因为咧就系、是、再次讲啦，就系、是、阿托阿玉敏嘅呢啲即系咁嘅关系啦。 佢咁病都仲 系佢揾你噶嘛？ 写个 message。你叫我點拒絕咧？係咪先？你又話咁嚴重啦，係咪先？ 所以就喺度咧，就多謝黃喜之餘咧，就多謝玉敏啦。因為我就唔敢直接揾你嘅啊！ 誒，唔好咁講啦，你隨傳，我咪隨到咯。 唔係話你千祈唔好即係接福嘅大佬，只能夠就係話即係黃喜啊！咁啊，一個電話，玉敏一個電話，二話不說就上嚟啦。咁而且今日做得相當之開心啦，係咪啊？咁我哋十一點咧就做咗十五分鐘咧，其實已經爆咗好多嘢出嚟噶啦，係咪 啊？冇啊，冇啊，我冇啊！你真成日扇我嘅。 咁我哋今日到此為止。 好好好好， 多謝曬， 再見， 多謝，拜拜。